要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在朝早10点，热带风暴浅巴集结在香港之西北偏西大约400公里，即是北纬23.4度、东经110.5度附近，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广西内陆，并且逐渐减弱。在过去一两个钟头，本港风势稍为缓和。天文台表示会视乎本港风力减弱的程度，考虑在下午2点至6点改发一号戒备信号，或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与浅巴相关的外围雨带仍然会间中为本港带来狂风骤雨，海面仍然有大浪和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并且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在过去一个钟头，青州、沙洲、横澜岛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62、60和54公里，最高阵风分别为每小时80、80和62公里。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初时吹强风程度的偏南风，风势有时疾劲，高地间中吹烈风，稍后风势逐渐缓和，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初时海有大浪和涌浪。展望未来几日天气不稳定，本周后期天色好转。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今年消费券有更多储值支付工具俾你拣，攞开消费券想转会嘅要再登记，唔转嘅合资格就乜都唔使做，攞埋5000蚊。新合资格的年满18岁永久性居民和新来港人士记得去登记，非永久性居民如果合资格的今次都有份。6月23号至7月23号上网或者去服务中心登记。 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 新频道、 新节目、创新片。 Hello 大家好，我是郑子诚。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中国环球电视网纪录频道正式落户香港，密切留意 FM102.8 大湾区之声、港台电视34、中国环球电视网纪录频道。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了，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时间快似高速火车午夜行。 这首是叶蕴仪《万千宠爱》节目主题曲，是由我18年前所演绎。Hello, 大家好，我是 Alex。 我都相当之期待佢嘅出现啦！今个星期除咗有 Alex 同埋 Anita 分享之外，善道会 talk show 仲请嚟少数族裔朋友 Kevin 同 Jenna 同我哋分享一下。留意礼拜日黄昏6点新闻后，香港电台第一台《万千宠爱》叶蕴仪。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 选， 都系爱一个上一课啦。 未懂得爱人，未爱得亡命，未懂得爱情，但一早乱性，从未理。过冰点的冷，谁又感觉到温馨？直到失了恋，发现相恋本性。遗憾每段情，从来事后只会看得清。 艾妮嘅新歌咧讲，当习惯做被爱嘅一方，好容易就会忘记咗对方一路嘅付出。理所当然咁样认为可以要求得更加多，而最后发现通常就係因为对方终于攰啦，选择离开。 视线看不到爱情线。 作曲编曲翟树谦，填词林若玲，监制舒文。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艾妮《习惯被爱》。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老细。 2022年7月3日星期日啊，咁啊仍然系呢个挂上三号嘅强风信号啊。咁啊呢个风咧就都几奇怪嘅吓，就又唔系话带嚟好大量嘅雨水啊。咁但系咧就即系仍然好多人咧系出咗去商场啊。好啦，咁啊虽然喺疫情仍然高挂嘅环境里边啦，咁我今日呢个题目咧就好似真系几有意思啊。好似系米哈揀嘅，系咪咧吓？喺直播室里边，我哋有岑日飞啦，仲有苏轼同埋文杰啊。苏轼，呢、這个寄生嘅呢一个题目咧，好似系听众点提嘅。 应该 理论上系， 理论上系嘅。但系我听阿监制讲，因为上半年我哋用得差唔多啦，听众点提，所以下半年咧就喺主持之间咧收集咗一啲题目。 题目， 因为呢个其中一个啦，就米哈揀。但系佢今日因为身体有啲问题，就嚟唔到主持佢自己揀嘅题目啊。 系啊，咁啊，我唔知点去揀啦。如果佢有出席嘅话，真系可以听佢讲啦。其实有寄生咧，就有宿主噶啦，系嘛？咁啊，因為寄生嘅意思就係一個生物體嚇喺另外一個生物體裏邊咧，就係寄存去吸取對方嘅養分，維持佢自己嘅生命啊。咁所以咧，就係呢一個所謂互存嘅關係咧，唔係一定一面倒負面嘅，可唔可以咁講？ 寄生就係負面嘅，如果唔負面嗰只就叫做共生， 係咁 雙贏。 雙贏嘅，即係 win-win 嗰只叫共生。咁如果係寄生嗰種生物係獲益，個宿主係冇獲益嘅，即係只係受害嘅咧，就叫寄生。即係呢個係純生物學嘅講法啦，因為有兩種關係嘅，寄生同埋共生。共生都有宿主嘅，係啦。咁譬如咩共生咧？係講我哋有時有啲益生菌喺你嘅腸裏邊，嗰啲益生菌咧係會分泌翻一啲對你有用嘅嘢，或者係會譬如食草嘅動物就好明顯啦。食草嘅動物咧，佢哋就靠啲細菌咧去消化嗰啲草，即係嗰啲植物裏邊嘅纖維嘅。其實我哋消化唔到纖維嘅。咁就算羊啊牛，其實都消化唔到嘅。佢係靠一啲細菌喺佢嘅腸臟裏邊消化啲纖維，咁然後就成為咗一個 win-win 啊，即係頭先阿飛哥講咧，係雙贏嘅局面啦。嗰只就叫做共生。咁但係如果寄生咧，譬如舉例頭先阿文教授講疫情啦。咁其實病毒就好明顯咧，就寄生嘅關係啊，寄生唔係一定係動物嘅嚇，其實細菌同埋呢個病毒都係 係 啊，都係可以寄生的。 organic 嘅啦， 係啦。 不過我諗要講講咧，就話我哋中文咧古籍咧就冇寄生呢個字嘅，寄生係翻譯過嚟嘅。咁嘅英文咧就叫做 parasite。嗱 parasite 呢個字咧係嚟自古希臘嘅語言。咁你睇翻古希臘嚟講 parasite 就其實就唔係頭先阿文傑話講嗰種生物上嘅寄生，生物上嘅寄生嗰種嘢係後起嘅。早期古希臘嘅時候講嗰個 parasite 就其實咧就變咗我哋而家所講，我哋今日都會講叫做社會性嘅寄生，係講人嘅，即係有啲人俾人供養，嗰啲人咧就寄生喺個宿主嗰度。咁依家係16世紀30年代開始咧，有依個咁樣嘅社會性寄生嘅一個咁樣嘅含義，然後到咗17世紀咧，然後先至擴展到去生物界。所以我哋其實今日講寄生咧，其實講兩類，一類咧係可以講生物上，頭先我哋講過咩病毒啊咩成嘅生物上寄生。第二類就講社會性嘅人類嘅嗰啲寄生嘅族。有出電影咪叫做上流寄生咗啊？蘇先 早啲去討論呢邊添， 係啦，因為米哈 變咗生物化、生物學嘅啦。 米哈講揀呢個題目都係想講嗰套電影嘅，其實 就係嗰套 啊。嗰、那個就去到社會寄生，你生物學寄生咧就太變咗。你講係從生物學嗰個角度去講咧，就太繁複啦，好多類啊。又有咩菌類嘅，有蝴蝶椎動物嘅寄生，脊椎動物寄生又唔同，有啲咩叫做 permanent 嘅，恆久性、長期性嘅寄生嘅嗰種咧，就最簡單嘅就我哋叫蛔蟲。蛔蟲咧就長期停留喺度。我見過一個朋友啊，佢自己唔知道自己生蛔蟲啊，佢係喺我面前咧食十碗飯嘅。他認為自己很拆得，不是很打得，很拆得。其實他是 唔知道啊！佢食咁多碗飯係供養嗰啲蛔蟲， 冇錯，好驚、不過又講開啦，即係頭先個寄生嘅關係咧，仲有一種叫超寄生嘅關係啊。 係。 咁意思即係話咧，連嗰個宿主自己本身都係寄生於其他嘅生物，即係宿主以上又有宿主。 即 係 兩層嘅寄生。兩層或者以上啦。係 啦，兩層或者以上嘅寄生，咁啊呢個叫 hyper parasite 啦、咁啊，呢個喺社會上邊有冇咧？一陣間去到嗰度，亦都可以再分析啦。咁啊，頭先蘇適講得好好啦，即係佢話一定即係有一啲咧，就未必一定係負面嘅，但係有啲咧就真係負面嘅嚇。咁、但係咧，如果喺呢一個生態學嚟講咧，長期俾人吸食你自己嘅養料，令到自己生存唔到咧，佢有冇啲乜嘢任何 defend 自己即係保護自己嘅機制啊？ 其實有嘅。咁咪最基本，譬如細菌同埋呢個病毒啦，咁我哋會有抗體噶嘛。咁就算係生物，即係譬如蛔蟲咁樣啦，其實好多生物咧都會有一啲機制，不過未必好有效，因為咧就係你會產生一啲物質，令到咧嗰啲寄生嘅生物咧冇咁容易咧可以附喺嗰個宿主身體上邊。但係呢樣嘢就軍事競賽嘅其實，因為咧互相進化嘅，咁嗰啲。寄生生物又會進化到一些東西，譬如蚊咁嚟講啦，咁正常嚟講你要吸血咧，其實你個傷口好快就會慾停噶嘛，即係會結焦，跟住佢就吸唔到血啦。咁但係啲吸血生物咧，其實佢會分泌一隻物質咧，就係、是、一隻好強勁嘅抗溶血劑，就令到你啲血咧唔會停嘅，跟住佢就可以成功喺你度吸血。蚊就更加會產生一隻麻醉劑啦，咁等你咧感覺唔到佢吸緊你血啊嘛，咁佢先係成功吸血噶嘛。咁但係其實你諗下。對人類嚟講咧，又未必冇用嘅，因為原來天然界係有呢個抗凝血嘅物質啦，亦都有呢個麻醉嘅物質啦。咁我哋透過研究呢啲寄生嘅生物，其實我哋可以複製佢哋嘅一啲即係對我哋原本係有害嘅嘢咧。但係喺特定嘅病嘅時候咧，譬如中風，你抗凝血真係有用噶嘛？麻醉，譬如你做手術可以用到噶嘛？咁你係咪即係完全冇用咧？唔係嘅，即係我覺得呢啲咁嘅生物，佢進化出一啲咁嘅特別嘅技能，呢啲技能喺人類即係而家我哋科學醫學昌明啦，睇翻嘅時候其實係有用嘅，都可以喺特定嘅即係可以作為藥物喺特定嘅疾病裏邊咧係用得翻嘅。 冇錯， 因為你譬如頭先阿蘇適講，你蚊嗰啲咁樣啦，我哋將佢界定為叫做時間上界定叫 temporary parasite。是暫時性，因為佢咬完你吸完血，佢係走人噶啦，佢會長久停留喺度啊，嗰啲叫做暫時性，所以嗰個危害性好少嘅。咁啊，最大嗰種咧就話你因為寄生嘅原因，你連嗰個宿主都搞死埋， 係 啊，咁啊直接問人哋雙輸，哇！你係寄生嗰個宿主嗰度，宿主俾你搞死，佢自己都死埋。 呢、這個又唔係寄生生物最想見到嘅情況嚟嘅， 但係有依咁嘅 case 啊 嘛，係啦， 咁但係好恐怖啊，蘇適。即係話咧，嗱，佢又要慢慢吸你，佢又唔會即刻整死你。咁咧，佢一定有好多機制去調節大家的關係。但我想知道咧，呢個宿主係咪真係咁被動嘅咧？ 喺某一類嘅 有啲植物，有啲植物有防禦機制嘅。 但係因為我頭先講軍事競賽啦，即係佢成功嘅寄生生物計進化到有一個特定嘅能力。就係、是、可以長期喺，譬如蛔蟲，佢唔怕你嗰啲消化液咁樣啦嚇，咁佢進化到一個特定嘅能力，佢可以喺嗰個環境嗰度生存。咁其實喺大部分嘅天然野生嘅生物裏面咧，其實你會發現佢身體裏面係有寄生蟲，係好正常嘅，超過90%嘅野生生物其實都有寄生蟲。所以點解我哋譬如食野味或者係？打獵得出嚟嘅肉類其實係有一定嘅危險性，即係唔同我哋養嘅家畜唔同咧，就係、是、一定要煮熟先可以食咧。就係、是、其實野生嘅動物有寄生蟲嘅機會係非常非常非常之高嘅，即係喺自然界裏邊係一個好普遍嘅現象嚟嘅，即係唔係一個好即係我哋而家城市人。環境先進，我哋肚裏邊基本上冇蛔蟲啦，或者我哋可以用一個人口有幾多人有蛔蟲去睇嗰個社會係唔係一個衛生啦、醫療好嘅一個社會咧？但係其實喺自然界有寄生生物係好正常嘅，基本上係等於一咁滯嘅，即係任何野生生物只要佢成年。你基本上都揾到有一啲寄生蟲喺佢裏邊， 但係一路聽咧都覺得呢個所謂寄生咧係一種 exercise， 一種習作， 就話咧，嗱，佢又要控制個宿主，令到佢唔好死啊，繼續提供到養料俾佢。個宿主咧，亦都因為咁嘅緣故，佢產生咗一啲抗體咧，又要整甩佢。咁而對方又要即刻學習到點樣繼續生存。咁佢都會演化嘅喎，嚇，因為佢都會增加咗更加多嘅防禦能力。咁所以呢個所謂困獸嘅，即係好似困生物鬥嘅嗰個情況咧，其實令到好多物種係咪會唔會因為呢個關係而繼續可以產生更多容易生存嘅條件咧？ 未必。 嗱，如果係唔影響個宿主咧，而咧有種比較一種啊良好嘅關係咧，其實嗰種寄生就 OK。嗱，我識得一個朋友。佢咧就係、是、因為想移民，咁、 嗯、 想移民咧，佢就係俾個醫務處要檢查身， 要驗身， 但要驗身啦。咁、嗯、驗到佢原來咧，佢食咗好多年煙，咁發覺個肺度咧有啲肺瘤菌喺個肺度。嗱、 嗯， 依、這個就唔俾移民啦，一定你要醫生用抗生素係剷除曬個肺係 clear 嘅。然後先俾佢移民， 起碼食半年。 咁但係問題咧，嗰啲肺瘤菌咧已經係長期存喺寄生喺佢個肺度、 嗯， 而且仲捉咗個堡壘，喺個堡壘裏邊咧就喺度吸取你營養。但係問題就並冇損害嗰個人大致上嘅健康，即係你養得起佢，即係嗰個宿主啊，養得起佢咪有佢，大家相安無事。佢又寄生喺你個肺度，咁所以而家因為移民嘅要求，要將呢啲咁嘅瘤菌要剷滅。就要打場殲滅戰，咁咪咪食大量抗生素啊！ 食半年啦，差唔多。 食半年啦， 起碼。 咁啊，問題就好啊！嗱，你因為食抗生素太多，足之嗰場殲滅戰就打贏咗。 嗯。 打贏咗同埋殲滅戰咧，然後因為佢可能用藥用得太犀利，結果佢啲血又變化。 嗯。 結果因為打呢場殲滅戰咧，佢係得到血癌。 唉。 所以係咪要係咪要消滅嗰啲寄生族咧？寄生得族咧？你唔叫消滅佢，根本係相安無事幾廿年。 嗯。 咁你要消滅佢，咁咪會打一場咁嘅殲滅戰，咪出個問題。 回應翻阿飛哥嘅講法啦，其實好多時咧，寄生同宿主嘅關係咧，都係喺一個我哋叫 equilibrium 嗰度嘅，即係一個平衡，係啦，一個平衡嗰度嘅。平衡嘅意思就係、是，即係其實佢一定咧就唔會對個宿主有太大嘅傷害性。因為作為一個寄生生物，佢嘅目的咧就係生存同埋繁殖啊嘛，咁佢都唔想個宿主死嘅。咁即係即係之前有啲講法啦，即係譬如話病毒會越嚟越殺傷力低啦。其實呢個都係進化嘅一個選擇嚟嘅。咁但係咧又難保喺某一隻變種嗰度，嗰隻變種突然間又好強，因為始終都係個 random 一個隨機嘅事件啦。咁所以但係即係你話長遠係咪會即係好似流感或者感冒咁樣？其實殺傷力唔好大，但係有好多人會病。咁其實呢種咪對寄生生物嚟講咪最好的一個選擇，即是又整零死，但是你又帶著我周圍去嘛。咁呢個就係一個 equilibrium， 即係一個平衡。咁但係有咩情況打破平衡呢？可能係個宿主突然間變得好弱啦，即係身體變得好弱。飛哥講個例子都係啦，可能係因為特定嘅一啲條件嘅改變，個宿主突然間變差咗。咁呢個時候呢，如果你本身冇一啲寄生嘅生物喺身上，可能你未必有事。但如果你原本已經有一啲潛在的病，那隻病呢就可能會發，即譬如乙型肝炎都是的，乙型肝炎可以其實是慢性病，但可以急性地發的。當你有些誘因的時候，即之前也有個例子，就是個醫生開一隻藥，跟住就不記得開一隻乙型肝炎的藥，跟住那個女士就變成一個急性的肝炎，要換肝，後來過身了，兩年前。即有這樣的情況，即可以真的長期無事，但是因為你個人的身體條件有些改變，或者外在環境有啲改變，令到嗰個寄生突然之間打破咗個平衡，即係平衡其實可能好脆弱噶嘛。 係啦，真係好得意。一路聽咧，我哋都係信奉緊一種所謂進化論啦。廣義嘅進化論就係話，我哋每一個物種咧都係向自己求生存嘅條件更加好、有益同埋繁殖喺呢個方向上面走嘅。咁所以咧，其實我哋講緊呢啲寄生，特別係講細菌呢樣嘢咧。哎，覺得他們的智慧真的很厲害，即是幾時放緩放急，或者甚至在一個宿主的下一代裡面還繼續去帶到， 即係佢仲可以 隔代 生存，係啦，咁嗱呢個咧又唔知邊個設計啦，咁啊嗱又鬥智啦，又鬥力啦，又睇環境啦，咁但係咧，譬如今次疫情，我哋都睇到咧，有一啲嘅即係病毒咧，佢係已經俾第啲病毒暫時取代到啊，即係譬如話我哋講 Delta， 咁啊而家我哋見到 Omicron 咁啦嚇，咁呢啲唔代表佢一定係毀滅個，佢係咪揾緊一個時間再叫做？再攻啊！再去作出一个特攻，但系佢知道个环境已经唔同咗，而喺度摸索。 应该咁讲，新嘅变种佢比旧嘅变种有更大嘅优势，所以新嘅变种就取代咗旧嘅变种。 系、 你揾唔到旧嘅变种噶啦，应该、即系 Delta 其实 Delta 冇啦，而家 好少好少好少啦。即系最原本系我哋而家做疫苗嗰只最初只病毒株，其实你应该唔会，除咗实验室，你应该唔会揾到。咁因为头先生物嗰个繁殖，尤其是病毒细菌嗰个繁殖系十几二十分钟一代噶嘛，即系我哋讲一日已经系上千个 generation 啦，上千代啦。咁佢哋变咗有一只突然间有一只佢有利生存个百分比比另外一只高少少，其实你经过咗即系1.01嘅一百次方，其实就已经系二噶啦吓。咁咧即系你经过咗二嘅一百次方系一个天文数字嘅，咁所以咧就已经系。經過一日其實就已經可以俾另外一隻病毒，即只要你有一隻新嘅病毒係或者少少嘅變種係有利生存少少嘅啫，就已經用基本嘅數學你就已經可以知道咧，佢係會完全取代咗舊嘅病毒。咁、其實呢個都係生物進化一個好好常見嘅一個現象 嚟嘅，冇錯。 但係有一種情況咧，阿蘇適就唔一定係要寄生一定連係變種。因为有一种情况之后，它是寄生你那里是一个成长，成长完毕它就不再寄生。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 女性啊，十月怀胎，在怀胎期间的胎就是寄生在母体那里。它咪成长到十个月，它咪脱离母体就不再寄生。所以那个经过是没有变种的。都是个胎到不断成长，一路成长到完成咧，到十月满啦，咁我就生出嚟，咁我就唔再寄生。但喺嗰个十月期间咧，喺母亲个子宫度一个完全系一个寄生嘅扮演一个寄生嘅角色，所有嘅营养、所有嘅嘢咧，全部都系母体供应。 系啊，但系都有啲好恐怖嘅叫中间寄生啊，即系譬如你头先飞哥讲蛔虫嗰个例子啊，蛔虫咧其实佢嗰个生命周期系咁嘅，譬如人系佢最终宿主啦， 系 咁啊点样感染啲猪嘅咧？咁咧就係咧，因為可能喺個衞生環境比較差嘅情況咧，豬咧有機會接觸到人類嘅糞便。咁人類糞便裏面嘅蛔蟲卵就透過食物咧入到豬啊，但係佢就唔係喺個豬嘅腸臟嗰度寄生嘅，佢就會喺個豬嘅肉裏面咧，就係收埋咗佢啲幼蟲。跟住人類喺食豬嘅時候咧，如果冇煮熟嘅話咧，咁啲幼蟲就落翻去人嘅消化系統，咁就喺人嘅消化系統度咧變翻成蟲，咁變咗嗰啲。豬在蛔蟲的生命周期裏面，它是一個中間宿主。它這個中間宿主的目的呢，就是其實是等著豬被人吃。 咁咪翻去原本嘅宿主， 佢就揾到個宿主。其實呢啲咁嘅寄生咧，喺自然界好多嘅。譬如蝸牛咧，有啲寄生蟲咧，會令到只蝸牛咧大白天走出去，即係植物嘅表面咧，等佢容易啲俾啲雀仔食嘅。因為個雀仔咧就係、是、嗰、那個。最終宿主係好有趣嘅，即係有一啲寄生蟲咧係會影響嗰個中間宿主嗰個行為嘅，令到佢咧做啲好危險嘅嘢，目的咧就係等只寄生蟲可以揾到一個最終嘅宿主，係好恐怖嘅嚇呢個。 都唔係嘅，佢求生存啫。咁啊，但係咧就你如果估佢唔到佢嗰種繁衍同埋佢求生嘅力量好強。可以變咗好多種唔同嘅生存方式嚇，咁咧但係咧譬如你講蛔蟲咧，佢又咁固執，一定要翻去最大嘅宿主嗰度，即係呢個咧，我覺得係好奇怪，即係話佢喺外邊係揾啲 Airbnb 住下啫，然之後咧佢點都要翻去自己嗰度。 人嘅生活好 嘛？但係呢個真係好奇嘅一件事，點解唔去揾方法就係移民咗去移居去另外一個物種啦？嗬？ 呢、這個都應該係進化嘅結果嚟嘅，即係佢嘅中間物種嗰、那個飲食，因為其實豬本身被馴化成為家即係家畜 家禽係啦，家禽咧本啊係家畜，豬係畜係。 家畜 係。豬成為家畜咧，其實都有一兩萬年嘅歷史啦。其實蛔蟲應該都係喺同一時期咧被馴化嘅，即係成個過程，成個進化嘅過程都係咁樣。 係，冇錯， 都係咁樣嚟。 嚇，冇錯。嗱，一陣間咧，我有一個喺新聞報告之後，我有一個問題咧，就好想問一下岑日飛咧，就好似咧物種同物種之間，尤其是啲寄生嘅物種咧，好似佢有啲知識可以互相傳播到，俾佢哋知道咧。嗱，我哋暫時應該點樣出擊？我哋暫時應該點做？互相點樣學校？即係好似佢唔係單獨嘅。譬如你話 Delta 已經消失咗，咁但係咧就我哋都覺得好奇怪嘅，即係好似大家都要migrate去一個新的物種，但在不同地方的、可能有些地方剛剛就是這個 Delta 活躍沒多久，但它又要停止了、所以那種所謂寄生的物種之間的那種互流消息呢、和學習呢，對於我來說經常都是一個謎。咁我諗一間新聞報告之後咧，又睇下啊有冇啲聽眾可以準備一下，俾啲資料我哋啊，或者係我哋繼續討論呢一個問題嚇。好，咁我哋聽聽新聞。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上午十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三号强风信号生效，天文台表示会视乎本港风力减弱的程度，考虑在下午两点至六点改发一号戒备信号，或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天文台又说，在过去一两个钟头，本港风势稍为缓和。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首日向公众开放，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亦有到场。他说今朝开馆顺利，相信未来可以透过这间博物馆展现香港在一国两制之下如何利用本港独特文化优势说好香港故事。他说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的设立可以让香港居民认识中华文化，不用离港亦都可以欣赏到来自北京故宫博物院的重要文物，培养身份认同感。杨润雄亦都希望博物馆可以成为其中旅游热点，带动旅游发展。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法治是香港一直以来赖以成功的基石，维护及促进这个核心价值对香港的未来极为关键，强调这个将会是他和律政司团队的首要任务之一。林定国发表上任之后首个网志说，客观事实引证香港的法治备受推崇，自己的经验亦让他对香港的法治充满信心，但强调不会盲目自信，更加不会抱残守缺，明白社会上那些人对法治抱有疑问甚至意见相左。他说会耐心聆听不同声音，亦都会简明清晰向大家诉说立场，希望可以互相理解。内地过去一日新增104宗确诊病例，本土病例占75宗，最多是安徽的61宗，上海就有2宗，没有新增死亡和疑似病例。另外新增无症状感染者369名，本土占310宗，安徽亦占最多有231宗，江苏56宗，山东有10宗。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在朝早十点，热带风暴浅巴集结在香港之西北偏西大约400公里，即是北纬23.4度、东经110.5度附近。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广西内陆，并且逐渐减弱。在过去一两个钟头，本港风势稍为缓和。天文台表示，会视乎本港风力减弱的程度，考虑在下午两点至六点改发一号戒备信号，或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

咁但係呢亦都唔可以否認一個情況，就係、是、呢個宿主本身呢都唔係完全冇得到益處㗎，就係、是、佢要去防禦呢啲寄生嘅時候，佢要即係演化到一啲機制出嚟，咁於是互相就喺度玩緊遊戲，即 係 互相推磨拖長呢個過程，又唔想嗰個宿主死，那個宿主咧就可能即係又趕唔走呢一個物種，呢、這個寄生物種。 但係又唔好太過嚴重咧、這個情況。 係啦，就喺度搞好耐。 微妙嘅平衡啦，有一個。 係啊，都係咁，所以咧都都有一個問題叫做邊個得到利益咧嚇？就是这个演化的推理呢，就好像政治的推理一样，到底哪个得到利益、啊、被殖民或者殖民者这样那类的关系。但是在、新闻报告之前我就问了岑日飞，我们就说呢、啊、好像物种呢不只是在一个地域、啊、一个 regional 好像得到一些资料，就算在另外一个州、 啊、 他们都好像知道以现在的形势或者趋势要放缓或者是要急进激进。咁啊，呢個咧，我係覺得有個謎嘅。 冇啊！而家你譬如阿蘇適可以講嘅，而家問題已經喺物理學上研究咗咩叫做量子糾纏啦，係嘛？一幾月都可以收到信息，知道各方面咩情況唔變，你要作出一個應變。而家你知道，你而家喺香港，俄烏戰爭同我哋好似無關，其實你收到信息都知道，其實俄烏戰爭深刻都會影響到香港嘅情況。 同糧食啦，同譬如石油啦，即係個燃料嘅供應都有關。即係唔好覺得俄羅斯同烏克蘭喺個地球 另外 一個角落打仗啦。咁始終糧食供應可能唔會直接影響到，即係香港每日餓死嘅。咁但係大家可能下半年食飯突然間會貴咗咁樣。 而家已經貴咗。嗱呢個咧能夠知道咧，我哋都明白理解嘅。譬如話信息嘅傳播啦，喺媒體裏邊嘅討論啦。我哋都會有警覺嚇，咁但係咧，我哋唔係話想睇少啲物種，物種嘅智性啊，佢接收呢啲資料，佢跟住點樣作出一種反應咧，係點樣？ 我想講西班牙流感啊，因為咧而家咧可能大家都即係大家人會坐飛機啦，即係人口嘅流動好大啦，咁變咗即係物即係嗰啲寄生嘅生物會。可以透過一個很長的距離，可能比較容易理解。但是其實有一個很出名，就是在二次大戰的末期1918年的時候，有一隻很殺傷力很大的病毒，西班牙流感 Spanish flu， 或者我們叫1918流感。那一隻流感呢其實是全球範圍差不多同時間爆發的、但是當時人的流動呢，即是1918年，即是大概100零幾年前啦，當時人的流動是沒有坐飛機的嘛，最多都是坐船啦，坐火車的啫，同埋當時打緊仗啊，咁呢更加即是歐洲其實是很少人流動，但那隻病呢、就不是只是歐洲有的、美洲有啦，即是由美國士兵帶去歐洲的，咁喺亞洲呢，甚至是中國啦、印度呢些地區沒有參與世界大戰的都一樣有，而且死的人都一樣是不少的。其實是有其他的機制將那隻病毒在全世界範圍裡面傳播的。我們經過了百多年，其實我們沒有可能知道當年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但有些我們叫做估計，就是有些科學上的假設，可能是候鳥，可能是一些即其他的生物作為一個中間的宿主，係啦，作為一個中間的宿主，將呢隻病毒咧由一個州帶去另一個州，由一個國家帶去另一個國家。咁回饋翻阿飛哥頭先嘅講法啦，即係唔使去到量子糾纏咁 專門 咁專門嘅，即係地球上面嘅生物圈裏邊咧，其實係有好多機制咧，可以係跨物種、跨國界咁樣咧，將呢啲病毒傳播。咁我哋人類未必即時理解，原來。呢隻病毒可以有其他嘅宿主啊！佢香港有個 case 嘅，之前冇耐就係嗰啲倉鼠即係香港原本咧，即係我哋一月份爆嘅時候啦，原本就係爆主要係 Omicron 啦，但係有少量嘅 Delta 咁樣。嗰啲 Delta 點嚟嘅？原來就係嗰啲倉鼠入口嘅倉鼠帶過嚟，有幾個 case 啊咁樣。咁原來呢啲或者我哋寄嗰啲包裹，即係而家好中意快遞咁，嗰啲包裹上邊都可能有病毒。即係原來有啲時候咧，唔係人傳人嘅，係可以有其他中間嘅一啲媒介，係令到呢啲病毒可以傳播，變咗就可以跨地域咁樣將個病毒傳播咗啦。即係呢啲我哋未必可以即時知道好清楚，但係亦都唔可以排除 佢哋存在，同埋真實真係有啲案例啦，我哋知道係真係發生過，就係、是、透過倉鼠啦，透過郵包啦，係可以傳播到嘅喎。係 冇錯。 但係頭先阿蘇適啊，你講到話你講個寄生啲人寄生嗰啲物種喺個宿主嗰度會玩一種叫做戰略嘅平衡。大家互相咧就話問題要維持嗰個定況，但某種情況之下，如果個宿主個力量太強大、勁強大，嗰個寄生根本就唔會損害到佢。依啲戰略平衡係唔需要玩嘅。例如舉個例，你而家俾我寄生喺個數幾千億嘅富豪嗰度打工，佢我唔會影響到佢嘅。佢揾幾千，佢彈少少俾佢，彈幾千萬俾佢，我已經養我一世嘅。佢完全對我嚟講又唔會受到，對佢嚟講唔會受到任何威脅嘅。 我完全願意， 我寄生喺嗰度，我成世不憂。但係問題就話佢唔會覺得我對佢咩嘢。咁但係問題佢明知你寄生，你覺得 OK 啦。一個舉個例，當年清朝和珅咪寄生喺乾隆嗰度咯，乾隆知㗎。乾隆知話人哋話喂，呢啲唔會炒魷啊，炒和珅魷啊。乾隆話。冇咗和珅，邊個同我玩啊？佢就係其實對嗰個宿主嗰個好處就話，喂依個寄生人啊，可以同我玩，咁佢咪玩咯。 無傷大雅。 但係問題就係依個有問題啊！就如果你個宿主一唔在咧，你係大劑，所以乾隆一死，家慶就即刻喐阿和珅啦。即係等於當年漢文帝寄生嘅嗰個人叫鄧通啊。咁啊，問題就混人話佢同鄧通係有一手嘅漢文帝啊， 漢朝好多難 通。漢朝啊，依家咁嘅問題就話人哋同阿漢文帝講話，依個鄧通咧法令入口啊，個相嗰度啊會餓死噶。 嗯， 意思法令啊，即係喺度兩條線咧入口啊，就法令入口就會一上餓死。咁啊，漢文帝話邊個講啊？話佢餓死，我送個銅衫俾佢，即係可以能夠自己印銀紙啦。睇點餓死，但漢文帝一死咧。漢景帝上場，你呢個鄧通就即刻拉去坐監，就係餓死。所以你個宿主一死咧，個寄生嗰個咧就即刻冇。如果問題佢唔死咧，唔會使玩戰鬥平衡㗎，蘇適。係太勁嘅個宿主， 有人 養起。 其實《漢書》嘅例子好多嘅，因為同性戀喺漢朝咧就唔係禁忌嚟嘅，即係《漢書》裏邊有一個列傳，一個五令列傳咧，就是、專講呢啲男寵嘅，咁有好多個。其實每個皇帝基本上都 羅馬都係啦，嗰時 有一半係一半嘅皇帝都有嘅。咁咧，但係佢哋下場都唔好嘅，因為點解咧？就係喺史嘅有一句説話啦，就係、是、以色事人者啦，色衰而愛錢。咁但係女人咧有個優勢嘅，就係、是、可以生仔。咁生咗仔之後可以母憑子貴，但你作為一個男寵咧。你冇得生仔噶嘛？ 又會色衰啊！ 你又會色衰啊！有時個皇帝未死，色衰就已經愛錢。咁咧，有時個皇帝一死，跟住你即係你下一任可能就唔中意男寵嘅，或者係你上任男寵我唔中意，咁就已經係即刻就可能冇命。 係啊， 不過啲男寵一定要自己滋生咗一啲咧，皇帝好喜歡或者好需要佢嘅一啲特點咯，即係無論係通消息啊。代佢執行某啲任務啊， 可能純粹係靚仔啦， 即係似靚行空完咗之後做第二樣啦嚇。咁咧呢個都有嘅，過去咧喺中國嗰種所謂依存嘅關係咧，特別係宮廷啦，或者啲富商啊，食客三千，你話啲食客三千，哇，日日大鍋飯，留佢喺度做咩咧？去惆怅下啦。或者係顯示自己個身份啊嚇，又有咁嘅空間，有一班文人。雅士喺度咁咧，大家都其實好需要，不過係裝飾性，就唔係有好大殺傷性，所以呢啲好容易散。但係咧，我頭先想講咧就係、是，當我哋人都喺度躺平緊啊、歇下休息嘅時候，其實物種係好勤力嘅，即係嗰啲寄生嘅物種，尤其是咧，就係、是、佢會 trial and error， 就話啊，我要揾邊個宿主帶我去到另外一個地方可以繼續生存咧。咁佢都要試，唔係個個宿主都係忠性噶嘛，係嘛？有啲可能食咗佢啦，係嘛？咁咧，如果可以幫佢運到去，令到佢生存條件更高咧，咁佢就可以即係成功啦，成功生存落嚟啦。咁所以我諗每一日每一刻咧，其實都係有啲物種喺度試緊。 頭先阿文傑話咧，你講我頭先你喺度講咧，聽到你講躺平， 嗱，呢個真係一個好好嘅寄生嘅另類名詞，躺平。但如果你一講躺平咧，躺平係舊年先流行嘅嘛，即係網絡嗰度流行躺平啊。但係躺平之前咧，都有啲新嘅，唔係寄生咗個好舊噶啦。新嘅寄生名詞就叫做啃老， 係 啃老一族，啃老。咁啊，啃老咧就咪如果未有啃老之前咧，喺英國嗰時有個叫做 NEET 啊 ，NEET 啊，就話 low employment、low education or training， 即係啃老， 即係又失業， 又失業 又失學，亦都冇接受緊一啲培訓嘅。 即係其實最早期嘅躺平，咁啊，而家個 NEET 咧就問題就依啲人全部都係食阿爸阿媽嘅，唔係話冇能力揾錢喎，佢唔想做啊。他覺得即係話做得辛苦啊， 係因為有個聽眾啦，喺 Facebook 上面都提咗一個社會性嘅問題，就係、是、到底攞失業金，即係長期攞失業金啦。我諗佢嘅意思 係咪寄生族？ 係咪寄生咧？因為如果你問我，即係失業金嘅制度，如果你只係一個短時間，譬如幾個月咁樣，即係喺一個即係。本身低下階層未必有積蓄噶嘛，咁、如果冇一個咁嘅制度，其實你如果一失業幾個月，咁幾個月點過呢？即係我覺得願意失業金，如果你只係一個短期嘅幫助咧，我覺得完全冇問題嘅。咁但係如果深層啲嘅問題，即係如果有一啲家庭係長期係攞緊失業金嘅，咁會唔會係一個社會嘅問題呢？即係譬如飛哥講嗰種情況咧，佢未必係攞失業金嘅，但係食緊自己老豆老母咁樣，阿爸阿媽咁樣，係咪一個問題呢？咁社會上，即係我哋而家建立咗一個相對完善嘅社會啦，即係每人我死啦。咁但係會唔會產生咗一個我哋叫做副作用啊？ 不過咧，你即刻咁講，蘇師你咁講咧，就令我諗起歐洲有好多地方，北歐啊呢啲，有一啲福利國家啦，係嘛，甚至加拿大啦，咁佢哋嗰啲唔係臨時嘅失業金嚟嘅，係長期嘅。長期救濟金，即係你唔做嘢你就可以申請嘅。 嗰只叫做最低收入保障，有另外一個社會學嘅 講法。係啊，有第二啲名稱啦，係啦，第二啲名稱。但係有啲人亦都慣性咗，因為咧，好似岑日飛頭先話，都唔需要消費太多，我嘅生活唔花貨，咁我又中意自由，我流浪漢式嘅生活亦都可以。咁我就攞呢啲救濟金啦嚇，咁甚至飯咧，譬如喺三藩市啲地方咧，佢都有好多社區中心咧，你可以去食飯嘅，嚇咁佢都好有營養餐同你計曬添，咁你就覺得咦咁使乜啫？使乜捱得咁辛苦？ 因為個價值觀唔同咯， 係啊。 認識價值觀咯， 咁有另一個起因嘅，我覺得同現代社會唔需要每一個人都勞動都可以產生足夠嘅資源。有關係嘅，即係我哋透過即係人類經過幾次嘅工業革命啦，即係機械化咗之後，我哋唔需要每個人即係喺可能幾百年前，我哋講緊，如果唔係每個人都落田耕種，即係或者冇一個足夠大嘅人口基數去落田耕種嘅時候咧，就會有糧食問題。即係點解打仗會有饑荒咧？就是、因為冇人去耕田啊嘛。 明白。 係啦，咁但係今時今日就有啲唔同。 有機器之後 咧。係啦，就可能咧，我哋其實只需要一半嘅人口工作，甚至乎三分一嘅人口。從事生產性的工作，我們就已經可以養起整個社會了，將來可能更多，因為我們的自動化越來越犀利， 啊， 可能會產生一種叫做被迫失業的情況，不是我不想做事， 機械人拿完工了， 是啊，而這個世界其實只需要 20% 甚至乎 10% 的人做事就夠了，可以養起整個人口了，那 90% 的人口怎麼辦呢？是不是被迫失業，被迫去攞， 即係揾唔到工，所以嗰出電影啊，攞奧斯卡啦，而家阿本來話阿米哈想講啊嘛，就上流寄生族啊嘛，佢其實嗰個導演啊叫做馮俊浩啊，佢其實就係、是、佢原來咧，佢係喺呢個現世嗰度讀呢個社會系嘅，後來搞電影啊，佢本來咧就話問題，佢就嗰出戲本來就想反映韓國嗰個社會現象，所以上流寄生族之後咧。就出了一部很紅的韓劇，就叫做《天空城堡》（Sky Castle）。其實亦都冇噶，因為佢係從宮崎駿嗰個《天空之城》嗰度轉過嚟，叫做 Sky S K Y Sky， 仲唔係天空？其實嗰個 Sky Castle 嗰個韓劇咧，其實個 Sky 係代表兩三樣嘢，三間韓國大學 ，S 咧就 Seoul。University 就漢城首爾大學， 首爾大學 係 K 咧就 Korean University 就係高麗大學，然後仲有一個叫做Y 就 San Jose 就係現世大學，有冇去過啊？孟耀華 啊，佢哋嚟交流過我哋。 啊，我去過，咪去參觀過現世大學。哎呀，蘇適有機會去睇睇啊！嗱，成間大學啊，直情係搞示威遊行嘅最佳地點，好似八陣圖咁，八陣圖咁樣啊！你喺度走咧，梗係好難捉到你噶。點解嗰度咁多示威、咁多遊行咧？啲學生搞咁多運動咧，成間大學咧，哇，八陣圖咁樣噶，好勁嘅嗰個現世大學。咁然後咧，佢就反映到點解無端端叫 Sky 咧，就三個人就話咧，嗰啲母親個個都要擁自己嘅仔女去入名大學，我入唔到名大學，你根本揾唔到嘢做，根本就入唔到政府請人就3%，所有財閥嗰啲工作咧要請名校嘅學生，咁你揾唔到嘢做咧，所以上流寄生族咧嗰、那個男仔咧咪去做補習老師。 是 在個上流家族做補習老師， 還有一間大學要提就是這個梨花女子大學，那個呢我就去了幾次在居住，那他很有趣，這間原本是女子大學，他那些畢業生早期呢就是嫁的人是非富則貴，即是或者官商，咁就佢哋因為都仍然係保守嘅社會啦，但係佢都係專喺嗰間女子大學揾老婆嘅嚇，咁所以佢哋嗰個勢力亦都好強大。咁但係今日當然嘅氣氛唔同啦，就係南韓嘅女仔咧，真係好獨立，同埋即係知識啊、能力啊，都已經好明顯嘅社會俾到空間佢。咁係啦，嗱，我哋講緊嘅就係有啲社會嘅結構咧，係會產生好巨大嘅寄生蟲。即係好大族嘅寄生蟲咁，但係頭先蘇適就話咧，嗱呢啲咧，如果佢有個制度包容到咧，就只係少數人工作生產都應該 OK 嘅啦。但係我哋又會覺得咧，工作其實係非常重要噶嘛，係嘛？即係唔係好多人中意做寄生嘅？就算你俾好好嘅救濟金我，或者甚至嗰份人工仲低過佢全家唔做嘢可以攞到救濟金，咁係咪就唔工作咧？ 嗱，佢呢個點解唔工作？其實一個反彈嘅，因為頭先啊，因為我哋講躺平啊，躺平係寄生。點解無端端搞到而家內地咁多人躺平呢？其實好多人冇留意到，躺平之前仲另一個網絡流行嘅俗語叫做內卷。內卷有冇聽過？ 聽過。 內卷啊，內卷咧就唔係 evolution 喎 ，evolution 就係演化喎、進化喎，係 involution 喎。Evolution 咧就係嚟自康德喎，康德嗰本啊判斷力啲批判有講到呢個內卷呢個 term，但係問題而家所理解嘅內卷咧係叫做咩？係叫做過度競爭。 係即係頭先韓國我哋都提到 過度競爭啦。咁咧喺內地咧過度競爭就呢個同馬雲有關啦，因為馬雲嗰時咧就推崇一樣工作就叫做996。香港而家都係噶。我哋個年代啊，蘇適啊，你哋冇啊，文建華都唔知道有冇享受過。 一定話冇享受過。 我享受過嗰時就係嗰時叫朝九晚五。係。啊，我哋睇公園場嘅5:30去睇電影睇公園。 好 準時，準時收 工。而家咧就996咧就九 朝九晚九翻六日。 而家香港都係啦。 咁就 香港有好多佔咗，係啊，好多急急超過19000噶，而家冇話超過10000。 未必一定好 productive 嘅。唔係一定係咁嘅，不過頭先兩位講嗰個題目咧，即係翻嚟可以再詳細啲講啦。但係因為我之前 prepare， 即係我準備另外一個節目嘅時候咧，就對呢件事件咧都有啲研究，即係韓國嗰個情況咧係亞洲好前嘅。即係我哋可以，即係好前嘅意思係佢嗰個內卷嘅情況，或者個內部競爭情況，亞洲好前嘅。其他地方咧有，但係咧相對韓國咧，爭好遠，爭幾皮嘅。 日本咧？ 日本冇韓國咁嚴重。咁咧，韓國個情況係佢得幾個大嘅僱主嘅啫，得幾個大嘅僱主，除咗政府之外就係財閥。咁佢哋請人咧，基本上就只喺嗰幾間大學裏面請人。然之後咧，就算你之前可能係20-30年前咧，你入到嗰幾間大學都 OK 噶啦。即係都基本上有份好工，而家就更大個問題就係你入到嗰幾間大學，都仲要考嗰啲公司嘅招聘試。考完個招聘試之後咧，如果唔得嘅話咧，啲人係會選擇咧下年再考，而唔係去揾其他工嘅喎。希望咧即係下年再考到，即係佢嗰個內卷嘅情況，或者係嗰種競爭爭入大企業嘅情況咧，係好似如果我入唔到大公司。我就是一個人生的失敗者， 係冇錯。 即係首先第一個階段就是我入唔到最好嗰間大學，就已經是人生的失敗者。跟住第二個階段就是畢咗業啦，大學畢咗業啦，仲要爭入 嗰幾大，即係韓國其實十大財閥嘅啫，即係嗰十間八間嘅財閥。所以點解韓國啲財閥嗰、那個，我哋之前聽到咧財閥嗰啲負面新聞咧，譬如某間大公司嘅總裁個女可以坐頭等，跟住叫個叫個飛機明明喺跑道啦，揸翻轉頭，跟住趕咗個空中服務長落機，但係佢最後當然即係呢單嘢爆出嚟之後即係有啲事啦，都要負翻啲法律責任啦嚇，即係。嗰啲財閥嗰、那個嗰、那個氣焰，即係覺得自己係貴族嗰個情況比一啲歐洲嘅貴族更加嚴重。係啊，即係有韓國有一個好大嘅社會 階級啊， 社會嘅問題，即係個階級啦，嗰、那個啲家長好希望自己啲仔女可以行到嗰個成功階梯啦嚇，係啦，即係未，但係喺其他嘅國家或者其他社會就冇即係。非亞洲嘅地區又冇個呢種情況，好特別嘅，即係亞洲係有一種特別啲嘅文化， 好強嘅身份嘅嗰個關聯啊嚇，同埋個層級啊個關係啊。 所以上流寄生族就係反映到韓國，其實就反映韓國社會問題。 其實 奉俊昊係中意邊個啊？中意金川昌平嘅。中意系金川昌平同埋侯孝贤嘅 fans 嚟嘅，所以你知道佢风格， 所以对日常生活特别，点解我哋可以讲下啲所谓贫穷电影嘅亚洲嘅贫穷电影啊？咁咧就上流寄生族咧就同我哋今日题目咧就拉上一啲关系，所谓寄生啦。咁啊，依一个系同社会结构一定必然衍生嘅一种族群啦，因为点咧良性啊恶性啊，咁我哋一阵间再倾下。我哋嘅电话咧而家系开放嘅，1872311。咁歡迎大家咧喺一陣間新聞報告之後咧打電話嚟同我哋傾下嘅。我哋嘅面書係香港電台廣東廣西之友。而家咧先聽聽新聞。 澳門嘅新型冠狀病毒感染應變協調中心表示，尋日新增90宗核酸陽性個案，自上個月18日起累計共784宗。新增個案當中，60宗係喺社區發現，30宗係喺管控中發現。當局稍後會喺抗疫專頁上載有關陽性個案嘅行程，供市民參考。截至今朝8点，当局通过流行病学调查，共跟进11385人，其中共8975人系核心及非核心密切接触者。3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大约41至62公里。喺朝早11点，热带风暴浅巴集结喺香港之西北偏西大约400公里，即系北纬23.6度、东经110.5度附近。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广西内陆，并且逐渐减弱。在朝早9点半至10点半，天文台录得青州、沙洲和长洲最高持续风速分别为每小时60、57和51公里，最高阵风分别为每小时72、76和70公里。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初时吹强风程度偏南风，风势有时疾劲，高地间中吹烈风，稍后风势逐渐缓和，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初时海有大浪和涌浪。展望未来几日天气不稳定，本周后期天色好转。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3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你好，我系 Mandy， 先同大家跟进一下啲特别交通消息。咁翠华船务嘅街道服务咧，以下嘅航道咧系已经暂停服务嘅，就系马料水往来东平洲同塔门、黄石码头往来塔门同埋赤径，同埋香港仔往来蒲台岛，同埋因为强风嘅关系啦，富裕小轮来往屯门、东涌、沙罗湾、大澳的渡轮服务咧，亦都已经暂停。而青屿干线同埋昂船洲大桥的中线咧，都因为强风关系咧，而家系封闭啦。剩翻快线同慢线咧开放，咁车速限制咧都降至每小时嘅50公里。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响湾仔运动场；而西行过海，龙尾响景隆街。路面情况响新界区，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跟和斜村一段多车，龙尾就响银禧花园。 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路面车来车往，交通繁忙，切记保持忍让，咁就路路平安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在这几年，曾希望面前好好的纪念，岁月留身边，开始不忘信念。用我心路代言坚毅，代言建立每一天。寻望这地尽跑，尽全力领先。 艺术源自生活，了解艺术的发展进程，亦都有助了解文化历史。 香港回归二十五周年特辑《艺创新里程》， 主持李秋婷，请嚟文艺界的朋友 一起回顾香港过去四分一世纪 在表演艺术发展上的里程碑。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艺创新里程》， 可以在香港电台庆祝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二十五周年专页， 或者可以在香港电台艺文一格网页收听。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究竟是不是所有听障人士都不能够讲说话？究竟是不是所有聋人都懂用手语？究竟聋、听障、弱听、聋哑和失聪哪一个称呼才是最适合代表他们？ 电视节目《唔声唔声讲你听》，每集浅谈手语和聋人文化，让聋健之间互相诉说，彼此倾听。 今日下午六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广东广西今日嘅题目咧叫寄生啊，咁而家开放热线嘅1872311，面书咧就系香港电台广东广西之友。阿苏轼有冇喺面书提到啲咩？ 嗱，头先就讲咗一个问呢个攞失业救济系咪寄生啦，咁我觉得呢个都几好。咁但系有另外一个咧，我都想喺类似嘅相出嚟讲，喂，其实啲资本家 系 即系。共產主義就會咁樣批評啲資本家噶嘛，佢哋係寄生蟲嚟噶嘛，因為佢哋又唔生產，或者我哋而家講另一種咧，譬如收租咁樣啦，即係有批人可能誒後生嘅時候揾落好多啦，跟住就唔知點解有幾層樓咁樣啊，淨係靠收租就已經可以 投資啊， 係啦，即係靠收租或者收呢個股息，就已經可以生活啦。咁喂，這個都其實我的其中一種、希望我退休的時候做到的一個階段嚟嘅。咁到底喂呢啲靠資本收益，又算不算是寄生呢？即係唔再工作啦，即係唔再真正用自己的勞力 去工作啦。即係或者我哋退休之後都可以有工作嘅，即係譬如喺電台做節目咁樣，都仍然係一種產出嚟噶嘛。但係真係可以有一個即係資本主義社會係可以去到一個地步咧，就係你靠資本、靠收取股息、靠收取租金，即係喺經濟學上呢啲唔係生產嚟噶嘛。租金都是生產嚟嘅，但是即係土地的產出啊，靠擁有一些資產可以過活啊，唔需要再靠勞力 去工作。 我又不覺得呢叫做寄生喎、啊，因為咧佢都有個勞力嘅，就係、是、投佢嘅投資嘅知識啦，或者佢坐言起行要去選擇啲咩嘢， 或者啲資本本身都係儲翻嚟噶嘛，即係都唔係天生 就有。佢問題佢攞嗰啲股息啊，其實都係差唔多係。冇事，即係話抵制通脹啫嘛。我問題佢啲息本身唔係一種額外嘅，而係話保持咗嗰個原來嗰個本冇蝕到，有個咁樣嘅利息啫嘛。但係有一種情況咧，就係、是、種寄生咧，就同、是、金錢無關啊，但係同共產主義有關。蘇適又話咧，1987年啊，呢、這個諾貝爾文學獎嘅作家叫做 Joseph Brodsky。1987年，佢系第二个最年轻嘅诺贝尔文学奖嘅得奖人，第一个就卡缪，就卡缪写嗰本咩《异乡人》啊嘛，呢个法国嘅，44岁攞。呢个 Brodsky 咧就47岁攞，但系我点解要讲佢讲 Brodsky 咧？因为佢系俄罗斯人。然后咧就喺20几岁嘅时候咧，就喺俄罗斯咧就被起诉。個罪名就叫做寄生蟲，話佢係寄生蟲咧。我哋講寄生啊嘛，要用個寄生蟲嘅罪名咧，將佢判監5年。哇！我希望香港將來會出現呢種情況啊！如果有咁嘅大劑， 講講緣由啊。 緣由就話佢話佢20几岁嘅時候咧，佢係自稱為詩人，控告罪名咧就話你自稱詩人，但你冇寫出一啲能夠為有共產主義色彩嘅建設偉大祖國嗰方面嘅嘢、所以你就係話咧。是利用呢個詩人的名字就攞呢個咁樣嘅地位，是一個寄生蟲的罪名。我希望將香港將來 哇，呢好嚴重啊！ 好嚴重喎、啊，即係話問題唔係實質嘢喎，唔係話要話你， 你 點解叫自己詩人咧？你冇寫啲歌頌祖國嘅詩，咁咪咁咪。 即係唔係你冇生產，而你要指定生產啲乜嘢先？ 係咁咪叫寄生蟲。20几岁就拉咗坐5年，所以后来咪佢 后来去咗美国， 去美国咯 ，Brodsky 去咗美国咯。美国问题，人哋问佢：你究竟系美国人定系俄罗斯人？咁佢就佢呢个寄生答复得讲得几好啊！佢话我系犹太人，系写俄语嘅诗人，用英文写散文，同埋我系美国公民。咁系咪寄生咧？其实佢寄生美国。 講得好清楚。在某一些社會福利國家咧，寄生即係你話佢寄生都好啦，佢係好合法嘅，好 legitimate 嘅。香港唔係一個都唔算係一個社會福利嘅城市，因為我哋所收到嘅所謂社會嘅救濟金啊，或者生果金咩金都好啦，不足以令到我哋生活到啊。 不足以體面咁生活啦，可以咁講。 或者我諗可能現時嗰個所謂通貨膨脹咧，基本嘅生活都比較難。日日居住咁多，咁所以咧就可以將我哋嗰個討論咧轉移到一啲所謂貧窮電影，亞洲區嘅貧窮電影。咁我哋發覺咧有好多得獎嘅電影啦，譬如《小偷家族》，日本嘅《小偷家族》啦，《上流寄生族》啦，南韓嘅啦，香港嘅譬如我哋話即係我哋都有一啲譬如佢喺 Hong Kong 即係支持嘅一啲電影啦，都係見到好多窮困嘅場面啊。咁嗱，呢一個係點樣去產生呢？一方面就係社會福利救唔到你，第二咧就係有好多係所謂都市嘅過度化咗嘅都市經濟，即係通貨嘅膨脹、人口嘅老化或者上游嘅機會咧，真係即係冇以前咁犀利啦嚇。咁成個社會都好似咧係一個即係貧窮好大嘅貧窮線裏邊啦。咁於是咧，你話呢班人係咪叫寄生咧？其實佢寄生都寄生唔到。 咁同埋即係如果貧窮嗰個原因有好多嘅，即係好多時本身唔係嗰個人唔努力而導致貧窮嘅，好更多嘅情況咧，可能係一個社會制度嘅問題啦，或者係因為之幾年前2-3年前一個諾貝爾經濟學獎都講過貧窮嘅原因，好多時貧窮嘅人咧。 他們是會追求一些比較即時的快樂的，即是找了一筆錢之後呢 是要立刻去買一些消費性的東西、 哦、 而不是去做一些投資性的東西、嗯、而富有即是會累積到財富的人呢、嗯、就是個想法上面呢就是會我有一筆錢呢可能即是剛才我跟文教授說就會去買一些、可以有收益 的東西去保障我將來的生活、 嗯 這個、但是這個本身跟他的收入水平有關的、 嗯、 就是當你收入水平高的時候就會傾向呢變成一個呢會累積一些資本去投資、嗯、去做投資，而你收入水平低的時候呢很多時候呢就會、傾向呢就會立即走去做一些消費性 的支出，那就將你的收入就基本上洗曬，或者他們本身收入都不多了，那就更加傾向做這些、消費性，即是即刻可以帶來喜悅的一些消費，那就令到呢、就不只是一個社會裡面是這樣，其實普遍全球性普遍都有這樣的問題的、 嗯嗯、 就是收入不高的人呢是更加儲不到錢，更加改善不到自己的收入水平，即不可以透過改善生產工具或者透過投資改善自己的生活、 嗯、但是也有一個補充，就是看你處在什麼人生階段的，譬如即使你兩公婆收入不高，但為了兒女呢他都會暫時犧牲即時的享樂來到去，即為了子女的將來，但我反而見到很多現在還是單身的， 或者不生小朋 友，30歲或者他們就拿錢譬如去 vacation， 或者他們吃得非常好，他們會熟悉很多很優質的餐廳，因為他覺得儲來做什麼，即根本儲不到。現在的情況就是香港的貧窮跟幾十年前不同，我記得60年代的時候大家真的窮到哇，你偶然吃叉燒已經開心到不得了，即所以吃雞呢就是過年過節的，我們真是一窮二白，咁於是真的有免費的學費，特別是官立學校啦，還有這一類這樣大家很明白財富不平均的情況，但是現在呢就是通貨膨脹啦，你不要說講居住的支出是多麼龐大啦，我們其實大家都相當多不是靠教育可以改變命運的情形， 有一個形容詞去形容這個狀況的，叫做優雅窮。什麼叫優雅窮呢？就是生活要過得優雅，即是怎樣呢、嗯、就剛才文教授說了，就是我要過一個優質的生活，即是譬如我要、去咖啡店喝一杯中產咖啡、嗯、即是喝一杯幾十元的咖啡，但是其實呢我可能呢是我的收入呢是可能只是夠我買可能是1000杯咖啡的，但是我都要每個月喝30甚至50杯咖啡，即明明 那件事佔了收入比重都很大。另外一種就是我可能要去高級的酒店去吃、高級的餐食，或者我要 買一些很漂亮的、飾物，包包也好，手機也好，即、這個情況 很明顯的，就是有一批人呢你會發現他呢其實收入不是很高，但他的手機是最新款的， 很多香港 是的，反而呢就收入高的人呢的手機反而就可能用了幾年都不捨得換、即有這樣的心態，跟剛才文教授說得很對，就是我儲下的錢都好像沒什麼用，即儲得很少，但是不足以改變我的生活，不足以改變我的、社會地位，或者所以我就要透過消費去證明自己，透過消費去彰顯自己，即為什麼要買最新的手機，或者 去一些最高級的場所，就是打卡、 嗯、 就是要讓我的朋友知道、啊、其實我過緊這些優質的生活，這個形容詞即之前叫月光族、 嗯、 但月光族反映不到這班人真正的情況、嗯、就是為什麼要叫優雅窮呢，就是因為他們是希望讓其他人覺得他們生活是優質的、嗯、我們過緊一個優雅的生活，但是本質上呢其實他們是沒有錢剩的、 嗯、 即當然不是所有人是這樣、嗯、即不是所有過優雅生活的人都是窮的、嗯嗯、但是真的有一批人是用一個這樣的心態、這樣的生活態度去過生活的，真的有的， 是如果不是呢他們只能夠生怒、嗯、就是為什麼呢，他們再得到多些東西，樓又買不到啊，不是只買一輛車那麼簡單、啊、你有沒有停車場都要5000元、啊、諸如此類一個車位，他都看不到個目標很遠、啊、即合理化生活真的很難，不如即時消費，是不是我就叫做去過旅行啦，住過五星級的酒店啦，尤其是現在有這些短期的 station， 這個是 他們說現在不是資本主義社會，叫資產主義社會，即是說香港有三分一人如果有資產，他們就很有希望，但是有些永遠爬不到上車那些，他們就會有只能夠有即時的消費，但是我們都不會說他們是寄生族的，我相信 因為這個是個文傑說這個是心理問題，所以經濟學上有個 term 叫做 conspicuous consumption，就是炫耀性的消費，他消費目的呢不是因為他有沒有需要，也不是蘇先生說的優雅，他要問你向你炫耀，即是說我很厲害、所以他買名牌呢，其實他都不肯買水貨名牌來騙人，他真的要買真名牌， 不是不行的， 他滿足過我真的用真名牌，不是說我騙你哇好像名牌那樣，他是一種炫耀性，一種心理上的滿足， 沒錯， 但是從經濟的角度來說，蘇先生他現在的問題經濟理論，我見到很多朋友都說，他說是絕對是需要怎樣的保持個經濟的最佳的效益，就要先使未來錢、你儲蓄就不行，一儲蓄你被通脹吃了反而貶值、 這個都跟、近期的商家那些廣告那個形式呢，鼓吹消費的形式，即是剛才、文教授說六十年代大家可能很窮、當時的廣告呢、可能會賣的貨品是實用、可以用多少年內容，即 是紅氣膠桶、 你看回那個廣告、都幾反映到這個情況，就是、如果你看回七八十年代的廣告，可能是賣一個產品的內容，一個產品的功能，你買一個產品可以用很久，過一些優質的生活，但現在的廣告就傾向是一個消費性的廣告，是會令你立刻開心，即是用了你的產品就會立刻帶來一些快樂，又不是 很著重那件事到底可以用多久， 沒錯， 又不是很著重那件事到底是不是真的很實用，反而是一個消費主義， 沒錯，他的廣告的形式可能就說，哇，你還未買到這件事，你還未做這個活動，或者還未吃這隻藥、這隻健身的東西，那即是他那個催迫感，是的，那些是你可以買到的，在你的工資裡面，但你得不到的可能就是資產，因為真的、即是見到的水平都已經害怕，所以呢無論你是不是聰明，有沒有學歷，肯不肯上進，你都不是等於擁有資產可以升值的人。 這個我很同意，但是也都回去、兩年前的諾貝爾獎經濟學諾貝爾獎的、那個理論，就是窮人和富人之間的分別，其實就是你願不願意將你的支出，一部分的支出，由一個消費性的支出、變成一個資本性的支出，即是透過累積資本、即是資產、透過累積資本去改善你將來的生活，即是透過今日少一點的享樂，今日少一點的快樂，換取將來可以改善生活的可能性，即是未必一定成功，但起碼有一個可能性，但是如果你今日將你所有的資源用了一個享樂性，即是支出，那你就絕對沒有機會，即是你的機會就變成零了，因為你已經放棄了累積資產、累積資本的機會了。 因 為最重要的一樣東西，那些人是不是想追求金錢呢，就是想有錢，就是想致富，其中個秘訣就有問題，就係你一定唔會靠揾錢嚟致富嘅，揾係揾唔得幾多。 人工啊，真 係一定要係錢揾錢。因為頭先你講資本累積，到咗嗰個自動運作，你唔需要勞力，而係錢本身可以又再揾錢咧，然後你啲財富先可以繼續增加。但你要做到錢揾錢個咁樣嘅地步咧、第一件事你一定要儲第一桶金。 係，冇錯。 你冇第一桶金咧，你永遠唔會脱離到嗰個錢揾錢個咁樣嘅境界嘅地步。咁、但係問題是，90%人以上啊，都係揾唔到第一桶金。 或者佢哋咧喺個慾望嘅增持裏邊咧，佢、覺得我睇唔到前邊有幾遠，咁、不如我享受咗而家先，因為都係仍然係一個物慾嘅社會啊嘛，係嘛？咁、所以咧，以前教細路咧，一早已經話有呢個實驗噶啦。到底咧，你想落堂之後先至食嗰啲糖果，可以俾多幾粒你，因為你而家食咧，咁咧就發現嗰啲成功嘅人咧，就係嗰啲選擇留到放學先攞糖果嘅細路咯。咁啊，但係而家呢一個咁嘅所謂堅持啦，或者係忍受啦，個能力係好似低咗嚇。 未必是低了的，用回昨天飛哥的講法，其實這個世界永遠都是有少數人是做到那種 唔要即刻嘅快樂， 快樂 而我換取將來可能，因為可能兩個字好緊要嘅，將來可能更大化。頭先阿文教授嗰個實驗好出名嘅，而家都不斷有學者做嘅，咁咧因為要睇一個 trend 即係睇一個趨勢啦。咁咧就係頭先嗰個實驗係講一定有添，唔係可能有，係一定有。你而家三粒糖落糖咧，我俾五粒糖你，肯定嘅，即係。肯定都不是那麼多小朋友選放學後的， 是啊，吃了才算， 是很多小朋友都是選三粒糖。即是這個也都是某程度是天性啦，也都另外一個方面呢，就是你的教育啦，或者你的父母可不可以給到這些訓練啦，即是天性我覺得呢一半一半啊，即是但是訓練都其實很緊要，即是後天的培養的訓練都很緊要的。我都很同意飛哥的講法，就是如果你儲不到或者沒有方法得到第一桶金，即是一個最初期的一個資本累積，其實你是去不到那個財務自由的那個結果。 是啦，是啦，沒錯，因為我們都懂得計算的嘛。剛才用糖果那個呢，糖果不是必須要 的滿足的東西的 item 啦，但譬如你說很簡單，現在定期存款高息這樣才算啦，咁你想唔想將你嗰筆錢擺五年呢？你五年之後呢，你個回報就好高啦。咁大家都睇，如果我有餘錢，我咪擺咯，我擺二百萬咁。但如果你呢二百萬就係你所有嘅嘢咧，咁你唔去，你而家唔用佢咧，你覺得五年太長啊？係。即係所以現時好多人嘅怪責就係怪政府啊，就覺得政府咧你冇解決深層的，即是房屋的困難啦、貧富的差距啦、醫療的危機啦，咁有冇新的經濟的所謂可能性或者嗰啲計劃推出咧？咁啲人好似覺得喺個困境裏邊，就係、是、自己掙扎。係嗱，咁、但係呢個咧，我哋喺香港都冇得做寄生蟲嘅喎，因為我哋其實真係喺福利上邊俾我哋嘅係未必足夠，可唔可以咁講？ 好多讀呢個社工啦，或者係社會學嘅朋友啦，喺大學裏面其實佢哋不斷都講噶啦，香港嗰、那個有幾樣嘢唔夠嘅，即係譬如嗰個退休保障，唔夠啦。即係如果你唔自己做投資，唔自己儲錢嘅話咧，基本上咧香港俾到你嘅退休，即係俾老人家嘅退休保障，而家就可能係 強積金裏面 三千零蚊一個月嘅生活津貼啦，係 啊， 三千零蚊嘅咋，咁你真係要如果，但係佢有限資產嘅喎，好奇怪嘅喎， 係啊， 即係我如果有錢啲咧，你又唔俾我嘅喎，三千幾蚊，係 啊，所以攞 即係好矛盾，即係係啊，文教授你就攞唔到嘅啦，因為你又有收入， 好需要 嘅，有資產，即係點解唔可以做到啊？唔論有冇資產都俾三千幾蚊咧，等大家。可以，因為其實你有夠資產，你係個心係會穩啲，係會容易啲使錢噶嘛。係 啊， 即係會增進翻，即係啲錢會出翻去嗰、那個經濟運作上邊噶嘛，啊、令到個社會更加繁榮。而家香港就個情況就係、是、班老人家可能就係、是、因為冇資產啊，薄有資產啦，或者我得幾廿萬啦，唔敢使啊嘛。 冇錯，我哋開放熱線1872311，聽下大家個睇法先嚇。咁啊，跟住睇睇你哋喺面書上邊嘅發言。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11: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法治是香港一直以来赖以成功的基石，维护和促进这个核心价值对香港的未来极为关键，强调这个将会是他和律政司团队的首要任务之一。林定国发表上任之后首个网志，他说明白社会上有些人对法治抱有疑问，他会耐心聆听不同声音，亦都会解明清晰，向大家诉说立场，希望可以互相理解。他指出，构建法治社会其中最关键的就是市民大众拥有社群意识，互相尊重包容，愿意妥协，自动自觉遵守适用于所有人的一套规则，而维护法治亦有赖每一位市民肩负责任。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亦发表上任之后首个网志，他说会协助司长做好解说，让本地和国际社会准确理解香港法治的实际情况，消除误解。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示，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本港最近疫情仍然波動不穩之時，親臨香港會見各界，反映他關懷關愛之情，而他的講話鞏固各界對一國兩制的信心，指明了香港發展方向。陳茂波說，大家必定是克盡己任，團結合力，務求力之所至，效果必然。陳茂波在網誌說，習近平的講話充分表明國家對香港發展的全力支持，不少工商界和專業人士認為是為他們對香港未來發展以至加大投資打下了強心針，提供最佳保證。陳茂波說，中央鞏固各界對香港信心，國家有龐大市場和持續穩定增長，兩制安排確保了香港連通國際的優勢，可以肯定地說，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以至國家的國際金融中心角色只會越來越重要。續任新一屆政府行政會議成員的金管局前總裁任志剛說，中美兩國發生金融戰的機會不高，不過他強調國家仍然要有備無患，居安思危。任志剛在一個電台節目說，就算兩個最大的經濟體不咬完，亦都不會完全脫歐，如果中美之間有金融戰，兩國資金不能直接融通，但私下仍然有資金往來需要，如果各方尊重一國兩制，香港扮演角色將會更為突顯和重要。澳門的新型冠狀病毒感染應變協調中心表示，昨日新增90宗核酸陽性個案，自上月18日起累計共784宗。新增個案當中60宗是社區發現，30宗是在管控中發現。當局稍後會在抗疫專頁上載有關陽性個案的行程，給市民參考。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在朝早11点，热带风暴浅巴集结在香港之西北偏西大约400公里，即是北纬 23.6 度、东经 110.5 度附近，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14公里，横过广西内陆，并且逐渐减弱。在朝早九点半至十点半，天文台录得青州、沙洲和长洲最高持续风速分别为每小时60、57和51公里，最高阵风分别为每小时72、76和70公里。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初时吹强风程度偏南风，风势有时疾劲，高地间中吹烈风，稍后风势逐渐缓和，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初时海有大浪和涌浪。展望未来几日天气不稳定，本周后期天色好转。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三号强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我是 Mandy， 先同大家跟进下因为强风而受影响嘅交通消息。咁翠华船务嘅街道服务呢，以下嘅服务係暂停咗㗎啦，就係马料水往来东平洲同塔门、黄石码头往来塔门同埋赤径、香港仔往来蒲台岛。仲有富裕小轮有限公司嘅渡轮服务呢，亦都已经暂停啦，就係来往屯门、东涌、沙罗湾、大澳的渡轮服务已经暂停，直至另行通知。青屿干线方面，现在青屿干线的中线是封闭，剩下快线和慢线开放，车速限制都是干线每小时的50公里。而昂船洲大桥的中线都是已经封闭了，都是剩下快线和慢线开放，车速限制都是干线每小时的50公里。有个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啦，就是和宜合道近葵星中心呢，而家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隧道方面啦，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而西行过海，龙尾就喺景隆街。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加分九二六， 香港电台第一台。 国剧的场袁咏仪、宋佳、宋祖儿、 陈赫、张超主演《盛装》。 《盛装》年度时尚盛典举行在即，鲁宾宾声称广告部如果不能够获得更多的自主权，就不再协助专题组和时装组做活动，兼指严海。陈开仪为保严海，顺势免去鲁宾宾在盛典中的岗位，到底事情会怎发展呢？ 国剧夜场《盛装》， 六月三十号起，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30，港台电视31。 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这个特别的日子属于每一位香港市民，各式各样的庆祝活动等着你参加，大家记得踊跃参与，庆祝香港特别行政区25岁生日，一起分享喜悦，携手迈向更美好的未来。想知道各项庆祝活动的详情，请浏览网站 hksar25.gov.hk。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医管局打算透过有限度注册引入大湾区的医生，医学会郑志文。 十个我想不会怎样帮到香港的了，最重要就是有限度的资源怎样能够去做好这个医疗的服务咯。 病人政策连线林志友。 担心一个语言沟通的问题，不想说看症的时候医生说的事病人理解错了。 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8，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嚟到最後一節嘅廣東廣西，咁啊，繼續我哋今日嘅話題啊，就叫寄生嚇。咁啊，電話旁邊有一位黃先生係嘛？咁啊，多謝你啊，等候嚇，請講。 各位有冇聽過逆向思維？ 有， 即係向相反嘅方向去諗嘢。 嗯。 咁如果你讀過《囚驗客傳》咧，紅髮女咧就同佢嘅未來老公講。斯罗非独生， 远 寄父乔木。 乔木系 啊，咁个咩意思呢？就系呢啲好似牵牛花呢啲烂藤嘅植物啊，佢唔可以自己爬到最山到最高嘅地方去吸收阳光嘛。 嗯， 佢就依附喺其他啲树木上，一样可以去到即系高处去吸收阳光，制造光合作用，制造食物。但是制造出来的食物呢，亦不需要浪费来制造粗壮的事干，那就有智慧咯。所以这些其实不是寄生，是叫做自生，智慧生存。 嗯，是。咁啊，唔排斥嘅兩個概念嗬。 共生是同寄生是不同的，共生是win-win 嘅，即系大家都赢嘅，但系即系个形式好似嘅，即系寄生嘅共生。 唔系，个听众讲系自身，即系话咧，佢本身咧就将寄生咧从一个贬词变咗做一个唔系贬词，都系佢系一种 智 有智慧嘅。佢都系寄生，唔系共生。佢对个宿主可能冇乜好处，但系佢有另有用途。所以咧，Facebook 度咧，念书度有人提出我哋，所以我哋讲下都可以讲嘅，就叫做桑寄生。 啊，系 啊，桑寄生咧就一种植物咧，寄生喺桑树度，但系佢本身对桑树系宿主啊嘛，咁但系佢寄生咗出嚟，依种咁样嘅小植物咧，就成为一种好好嘅药材。 冇错， 吓、啊、我哋 药房有卖嘅桑寄生茶、 桑寄生茶、桑寄生蛋茶啊，咩桑寄生红枣啊，咁我可以驱湿。驱风湿又可以能够医肝肾，肝肾不足咧都可以能够饮，好有益嘅。咁所以变咗你话桑寄生系咪觉得佢冇用咧，或者佢系俾人要闹咧？其实佢系好有用嘅。所以听众都讲得好嘅，叫佢自身。 啊，呢度提出咗一种寄生嘅方式同埋效果，就系话喺宿主身上边所吸收嘅，无论系养料或者系材料咧，佢会再因为透过佢自己个机能或者个结构咧，产生一啲有益。 其他物種，啊、包括人類嘅。衍生物， 咁又如果你寄生咗人，然後你又能夠發揮你嗰個好事咧，其實依種寄生咧值得依個推崇嘅， 係 啊，唔應該要鬧嘅。喂，你寄生得足咁樣， 你就毀滅咗另外一物種啦。 係啦，係啦，對桑寄生咪係咯，咁咪有用係嘛？我哋好贊成佢寄生喺桑樹度。 係， 咁但係頭先紅忽女嗰個例子就應該講啊，李靖應該良禽擇木而棲啦，就即係唔好自己打天下啦，跟阿李世民打天下就似乎個效果更佳，即係唔需要自己打天下咁慘嘅，即係跟個好嘅老闆就得啦。跟佢個政治個語言其實就係話應該揀一個叫天命之主。即係嗰篇投鹽拍主嘅成個背景就應該係咁樣嘅。 係啊，但係咧喺性別上邊咧，斯羅非獨生怨托喬木咧就成為咗好多人都覺得啊，啲女性咧就冇乜辦法生存啦，你要係托住嚿木咁嚟到生存。嗱，不過咧，我真係覺得我哋意猶未盡咧，就係喺第三節嘅時候提到亞洲咧，即係若兒童在過去幾年出了得獎的電影都是關於貧窮，即譬如韓國我們剛才說的上流寄生族就跟我們的今天的題目叫有關，其實都是說到底當你一窮二白去到這個地步，社會結構幫不到你的時候，你就真的會發覺貧富懸殊裡面就要打主意，就打那些有錢人的主意。 是 的，上流寄生族極端一點，甚至說真的即係血流，即 係殺咗個， 殺咗，係啦，即係自己又死埋咁樣樣啦嚇，即係去到咁極端啦，但係咁先有社會控訴力。咁日本嘅小偷家族咧，你就發現啊，原來你以為佢一家人啊，有阿啊有婆啊，有阿婆啊，有三代啊，原來唔係家族嚟嘅，但係佢哋自己一齊要扮一個角色去揾食嘅啫嚇。咁當然我哋香港有一念無明啊，一念無明套戲咧，就真係令到我哋真係覺得好。好辛苦嘅嚇，即係話個媽媽有呢、這、一個即係個仔有抑鬱症啊，個媽媽又即係死咗啊咁，即係佢喺個好狹隘嘅劏房裏邊，根本睇唔到出路。咁於是咧又好似係精神病啊咁，咁即係嗰套戲就其實真係都好辛苦啊，連呼吸都好辛苦嚇。咁於是我哋就問一個問題。啊，點解喺亞洲區出現一啲咁突然間一排出現啲咁嘅電影呢？我諗即係絕對係同嗰個貧富懸殊嗰個關係， 都唔單單係貧富懸殊嘅。如果係貧富懸殊，大家有一個向上流動嘅機會咧，其實就唔係咁大問題嘅。即係起碼，如果你講香港六七十年代咁樣啦，貧富都懸殊噶。窮嘅時候就先文教授講，我未出世，生活都過得好苦噶嘛。咁但係當大家有一個向上流動嘅可能性，而大家見到一個向上流動嘅機會啊，即係自己都可以把握到嘅時候咧，個社會其實冇咁大嘅，我哋叫冇咁大嘅問題啊。即係冇咁大嘅目。而家嘅問題係我見到貧富懸殊，但係我又見唔到自己可以向上流動啊嘛。咁、那個問題就顯現咗出嚟啦。其實而家我哋頭先講，譬如中國內地躺平，都某程度上係講緊呢樣嘢。 所以嘅依個阿蘇先頭先未念書到，未有聽眾講話，喂，你哋講躺平唔係寄生。躺平咧就话嗰种躺平哲学咧，就系话嗰啲人咧，佢唔系话搵工，佢系搵够就算，搵到自己能够解决到生活问题，佢就唔再向上流动，唔会好似我哋以前书推教我哋嘅价值观，你一定要奋斗，一定要搵钱，一定要争取名，争取利向上。而家就躺平意思即系话我搵到食就算啦，我唔想奋发有为，我唔想能够点样向上爬。咁你冇咗嗰個社會嘅流動性，但係咪其實有唔妥咧？阿蘇適，你話 係對社會嘅嗰個聽眾係 冇咗 mobility 咯， 係對社會嘅剝削嘅一種控訴嚟嘅。因為國內就有一個講法叫割韭菜啦，即係咧普通人咧就係韭菜嚟嘅，就不斷俾人收割，即係喺無論喺投資上邊啦，就算係置業上邊啦，佢哋個心態就係我就算消費都好啦。咁作為一個小市民咧，我都係俾大商家咧。利用或者係俾大商家作為一個收割嘅對象，即係我啲錢最後都係留翻去啲大商家身上，無論係置業又好，投資又好，因為投資會失利啦，或者係就算消費都好啦，都啲錢都係留翻大商家。咁我與其咁勤力 俾人收割多次，不如我就唔好咁勤力噶，夠生活就算啦，唔好俾人收割咁多次啦。 咁佢又唔係寄生，但係佢又唔會奮發，唔會揾錢，唔會成，總之能夠即係揾到食就算啦。 嗯， 但我又唔係好認同呢種生活態度嘅，因為其實社會上流嘅機遇咧，越發達嘅國家咧，其實就越少嘅。即係唔係我哋如果去美國，美國嘅上，即係我哋當然喺美國會見到有一啲透過自己的努力開了很大間公司，突然即變得很有錢啦。但係其實呢啲情況中國都有㗎，全世界都有嘅。但係喺一個發達國家，呢啲機會是相對少，同埋透過自己努力工作啦，即係喺社會底層透過升職加人工咁樣去到上層，呢啲機會的確係越嚟越少。尤其是韓國好明顯嘅，即係上流寄生族嗰、那個嗰、那個環境。韓國個情況係乜嘢呢？就不是看你勤不勤力，不是看你努不努力的，看你哪間大學畢業，跟住咧就看你考不考到入嗰間公司，即係佢嗰個初期嗰個篩選啊！ 哇，咁決定性啊，咁幾辛苦喎、 啊！係啊，所以 考十次喎、啊， 所以韓國嘅問題，韓國嘅問題就係得幾個大嘅財閥、大嘅僱主啦嚇，跟住佢揀人嗰、那個喺最初期已經由你嘅出身，即係邊間大學畢業，揀咗你，就形成成個社會嗰個制度，即係冇咗咁多，即係譬如我本身唔係嚟自一間好嘅中學嘅，咁我入咗大學啦，跟住出嚟做嘢都轉過幾份工咁樣，咁但係更多時咧我係因為自己嘅工作能力啦，自己的工作表現啦，得到我今日嗰、那個職位和今天的收入，但韓國那種情況呢未必是真的，但可能在家長呢或者是社會的、那個看法呢，就是其實你在哪間大學畢業就已經某程度決定了你入到這些大的財閥、就已經決定了你的收入可不可以，因為韓國是這樣的，大財閥給的人工呢和一些中小企業給的人工可以差一倍、甚至三倍、即刚入职的时候，我哋讲紧就已经是一个咁大的差距，咁将来的差距就可能更大。即系如果你入不到呢些公司，可能一世咧就已经决定了上游不到啦。咁呢个就变咗佢哋嗰个社会问题就更加严重，因为你嗰个社会的分化在很早的时候就决定了， 就已经决定了。所以咧，佢哋话咧，而家唔系好敢生小朋友。因为佢哋要去到四十几岁咧，先至可以话储到有一个物业，或者系有一啲固。即係佢穩定啲嘅生活基礎。咁如果出咗上流寄生族呢啲電影咧，係一個好自然嘅事情嘅。佢哋話係一種有報復性嘅，即係你知道最後啊，哇嗰種血腥嚇，報復性嘅嗰種爆炸啦嚇。咁但係日本人就捱得嘅，捱就咁呢個小偷家族都係好能夠反應。 我之前兩日喺《信報》有一篇報導咧，好有趣嘅，講呢個蠟筆小新嘅爸爸咧，四十。即係日本要供四十年樓啦，當年即係八十年代買到供四十年。即係如果根據嗰個作品嘅創作年份嚟計咧，今年咧阿蠟筆小新嘅爸爸就應該供完樓啦。咁係一個咩概念呢？即係一個三十幾歲嘅人賣樓，咁咧而家可能咧七十歲啊，即係如果你不斷有嘢做咧，而家就四十年供滿嗰層樓。咁日本嘅情況更加慘。 是啊、 因為日本的樓價沒有升到，人工沒有加到，即是跟亞洲其他大部分地方不同的地方，就是我們有通貨膨脹的、樓價會升，收入會就算你不升職加人工好，你因為通脹你的薪酬其實都是加的嘛、日本的情況就很慘的，因為個物價呢，就是我30年前去日本吃碗拉麵就是1000日元，30年後今日去日本吃碗拉麵又是1000日元，通脹是零的、收入增幅呢都是零的，如果你不升職的話、是沒有加過人工、沒有通脹，那變成那層樓真的要供40年、那個日本的制度的、那個問題呢是另外一種問題， 是 就是一個沒有通脹低慾望社會的另外一個，即是跟韓國不是同一個類型的問題，即是它的社會問題都是很，是因為沒有通脹。 但是呢，我們以前宋慧菲，我們認識的日本社會就是我打一份工打一世嘛、即是他不炒我或者沒有執笠呢，我就會繼續做。但是現時現在多了一個工種，即是以前就是、老闆階層、工人階層、 外派， 而是啦，即是那些叫流動僱員， 是即是有家有一個叫僱傭公司請的，跟住就派你去其他公司做嘢。 是啊，即是那點解要出現呢個情況呢？就是係咪佢唔能夠長期僱用到一些員工，或者俾到佢個應有福利啊？ 我會咁睇啦，其實係創造咗另外一種階層， 係、 即係有長期僱員嘅階層，就可能係得三分一嘅人口咧係去，即係類似韓國嗰種財富啦。係，咁就係你如果入到一間大公司成為正式僱員，咁你就可以一世無憂啦。咁但係如果你入唔到大公司，做唔到正式僱員，同埋呢個中間有好大嘅性別嘅分野嘅，嗰啲外派員工裏邊咧，絕即係男性攞到長期正式僱員嘅百分比係遠遠比女性多， 嗯， 咁、 嗯、 亦都做咗日本一個男女嗰個社會個 不 平衡嘅一個情況。 但係女人幸運啲就點咧？男人如果佢冇辦法有一個長期嘅工咧，聽講佢哋心理都好大打擊，就係、是、唔知點樣去交代自己嘅身份，有時寧願失蹤，因為咧個所謂 freelancer 咧唔係佢哋慣有嘅身份。咁但係我覺得台灣嘅情況都係，岑慧菲，我哋識咗好多朋友咧，而家都去咗台灣啦。台灣嘅工資同香港嘅工資咧，真係好難比，特別譬如你話教書嚇，咁咧即係呢個你一定要好大嘅適應嘅，即係唔能夠再諗翻好似喺香港所得到嘅待遇。 因為文傑話，因為有時啲情況咧，我哋唔一定係好似講曬話嗰啲做嘢係咪同個財富有關？點解咁多人會？要緊張要入名大學呢，因為以香港為例、 嗯、 你初初呢香港只有天之驕子就是香港大學，因為要香港大學呢，因為問題就是因為你早期香港大學有這麼悠久的歷史呢，所有的社會重要的機構要職政府部門都是香港大學畢業的，那麼幾乎這個所謂同聲相應同氣相交，校友哦，你是我是香港大學畢業，你有香港大學畢業，咁然後佢就會自然會揀翻香港大學畢業嘅人。咁所以我哋有個講法就話，一間大學如果冇五十年歷史咧，就唔成為一間大學，因為佢已經有咗五十年咧，佢已經能夠佢嗰啲畢業生已經遍佈社會嘅各個階層。所以問題咧，而家 OK 啦，而家中文大學超過五十年啦，所以可以問題香港兩間名大學咧，兩間你入到呢兩間是但中大或者廣大，你出嚟做嘢咧都已經係事半功倍。因為那些重要的主管人都不是中大就是廣大，就不是其他大，所以有這個好處，這個就其實是一個社會現象，就是問埋堆的問題，是吧蘇適、 以前的黨爭都是這樣的 你出身哪裡，你現在共產黨都是的，現在問題你領導人不知道習近平之後誰，但我們很肯定80%以上是來自共青團，是吧、 是 那裡就是培養接班人的地方、 嗯、 你看到那個淵源的全部或者在哪裡畢業， 是 吧，是這個人性來的， 是我想仍然都可能會發生或者繼續發生緊、不過呢我們只是知道很現實的香港身份呢，就是以前就是叫你勤力工作揾食，即係唔好執書嚟嘅，就許冠傑嗰啲歌。但係而家你就發現，咦，原來我係工作，不過我係 working poor，我係在職貧窮，係啊，在職貧窮，咁點算咧？係咪？咁望住嗰啲三分一有資產嘅咧，嗰種仇富嘅心理其實有嘅，咁所以大家都靜咗，唔好講咁多，即係自己有幾多資產啊嗰類咁。 即係你講俾人聽，自己好有錢，對自己只係有害無益嘅啫。 係啊。 咁但係其實經濟周期咧就不斷發生嘅，咁、即係一世人裏邊會唔會話完全冇機會咧？我又覺得唔會嘅、即係一個大嘅經濟周期，即係二三十年都好長噶啦。但係人嘅工作時期其實都係大概我哋講緊三四十年啦。咁我覺得即係任何嘅人都會遇到自己嘅機會嘅、即係可能之前嗰即係我哋咁講啦，零八到而家其實都係講緊十幾年啫嘛。都是講了14年啫，即係零八年嘅時候，資產價格都好賤噶。咁、即係但係我哋見到一路升咗十幾年，但係我哋有個睇法就係嚟緊嘅十幾年都會係咁，但係其實呢個世界就唔係咁嘅。 係咁啊，好多因素喺度變化嘅，極速嘅變化添。不過咧，我哋今日未有時間講到嘅另外一種所謂寄生族咧，其實係人口老化。咁咧就而家你話做多十幾年、廿幾年會唔會有啲情況？但係咧，亦都有一批人口係三分一或者更多嘅人口喺香港啦、 急速嘅人口 老化。急速嘅人口嘅老化，咁啊呢啲係咪叫寄生咧？我哋有啲咩對策？我覺得唔係淨係令到佢哋生活到啊健康有得照顧，仲有佢哋嘅精神同感情生活咧，我哋都唔敢講啦已經。 係嘛？即係如果佢係仲有啲健康或者坐到喺度嘅，咁佢個人生嘅質素係點？佢生活嘅質素係點咧？呢、這個我同阿岑日飛要努力去做啲嘢。 有個聽眾好幽默啊，文志華，叫我哋下次啊，今次講完寄生蟲，下次講應聲蟲。 哦哎呀，太多了，这个人口、 啊、 越来越多的膨胀、 啊。应声虫还厉害过寄生虫、啊。 好啊，我们记住这个题目。 应声虫、啊。 今天的时间差不多了，这一排都是即回归25年，就都是会听多一阵这一首主题曲。前大家识背的了。是的，下个星期一的节目就是、啊、很有趣的题目。徐陽帝打高句麗、啊、就是馬鼎盛就講就得噶啦，馬鼎盛、馬恩慈同埋劉夢紅一定會好聽、啊、好，聽晚廣東廣西再見， 拜拜。 拜拜。 以上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個人意見，與本台立場無關。 常从无负中望，这城市才发光到远岸。抬头望，勇敢担当， 记住成功需苦干。 如无互助守望， 如何渡过夜寒？过云雨上方。 晴朗时同迎候阳光，无用看得到财商，明白努力后才有望， 同留在海角， 同聚焦于前方。